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佳时。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三，农历10月2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到市环保局检查工作时强调，方方面面齐动员，共同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今天北京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明天午后逐步改善。 红色预警启动，本市中小学停课不停学。 雾霾天呼吸疾病增多，市卫计委首次开通雾霾专线。 本市工地停止一切室外作业，高科技设备助力工地降尘。 红色预警期间，本市2100家工业企业停产限产。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北京市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第一天，市委书记郭金龙来到市环保局检查空气重污染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大气污染防治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高度重视，以科学的态度实施好大气污染防治应急预案，更广泛唤醒公众参与意识，方方面面齐动员，共同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郭金龙通过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查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他指出，在首都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各方高度关注，要以科学的态度做好研判，实施好各项应对措施，更好履行政府职责，更广泛唤醒积极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公众意识，共同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到实处，推动首都可持续发展。郭金龙叮嘱，要在实施应急预案过程中，注重积累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同时，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社会舆论引导，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伟一同检查。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预警就是命令。本市首次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后，昨天一早，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率队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检查各项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感谢全体市民对各项应对措施的支持、理解、配合，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人人参与，共同为治理雾霾做出贡献。市政府中环广场办公楼内有10多家委办局。王安顺来到地下停车场检查机关公务用车停驶情况。王安顺说，政府机关执行应对措施要带头，不折不扣，对于违反的要追究行政责任。在长春街地铁站，王安顺走进站台观察客流量。他说，单双号限行会增加一些客流，停学也会相应的减少一些客流，综合施策，努力把对城市运行的影响尽量减小。回到市政府，王安顺马上在应急办用视频会议系统指挥调度，听取气象、环保、交通、教委、住建委等单位的汇报。他指出，从检查情况来看，各项措施落实较好，对减少雾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要不断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加强天气情况分析研判，及时预报，为预警信息的发布和修订做好服务。交通要增强运力，做好高峰时段疏导服务。教育部门要从老师和家长的实际出发，妥善做好孩子的安置照顾，要加强对重污染应对措施的宣传和信息发布，赢得群众的支持、理解、配合，共同为治理雾霾努力。市政府秘书长李伟一同检查。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昨天召开4届4次理事大会，并就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主题研讨。市政协主席、研究会会长吉林讲话。会议学习了北京市第4次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研究会第4届常务理事会和监事会2015年工作报告。张峰、申建军等9位委员专家围绕提升政协协商民主水平做大会研讨发言。吉林讲话说，要牢牢把握人民政协和政协协商民主的性质定位，加强对政协工作实际问题研究， 推动人民政协新的实践，实现新的发展，努力为首都政协事业发展出谋献策提供支持。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受高空槽影响，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北京有雨雪天气，降水量一般在1到3毫米，清除作用较弱，京津冀地区仍将维持高污染。今天白天本市的扩散条件仍然非常不利，空气质量仍将处于重度到严重污染水平。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午后本市的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从目前的预报情况来看，周五的空气质量将恢复到二级良好水平。不过由于冷空气势力太弱，周六的空气质量可能将再度转差。 昨天是北京首次实施重污染红色预警的第一天，市民很快通过多种渠道得知预警信息，调整出行计划，做好健康防护。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颖莹的报道。 重污染红色预警通过广播电视网络还有手机短信等多渠道发布，虽然还没有科学研究明确机动车单双号限行能对污染环节起多大作用，但机动车是北京主要污染源之一毋庸置疑，不少市民对这一措施表示支持。 堵车的时候它一般碳排放物会多一些吧，就是停在那我们用肉眼就能看得到， 有一半的车不上路了， 排放物少的嘛。 那个时候大阅兵的时候单双号的时候特顺，那时候天多蓝。 这次是北京第一次发布红色预警，是由橙色升级为红色的。对于此次北京升级红色预警，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月思说，对待雾霾污染实事求是很必要。 我觉得这次响应北京市比较及时的，按照这个客观的实际情况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在大街上看到的就是戴口罩的人多了，不再把这事当成一个儿戏跟玩笑。 根据最新预测预报显示，空气污染将持续到10号。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李云婷说， 这次的污染过程呢，预计将在8号到9号逐渐达到这个污染过程的浓度峰值。同时另一方面呢，受到局地排放还有区域输送的影响，我市南部地区的污染物浓度水平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呢高于全市的其他地区。 本市昨天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市教委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和校外教育机构停课。对于家中没有看管条件需要送到学校的孩子，学校要妥善安排好他们的学习生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雾霾天我们应该怎么样？ 必须得关上门，关上窗。 在西城区奋斗小学的教室里，十几个孩子围坐在桌子两侧，他们手里拿的并不是课本，而是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奋斗小学一二年级共有540名学生，由于家里没有人看管，这十几个孩子被家长送到学校，老师给他们安排了防雾霾的健康课和认识钟表等综合实践内容。 你觉得今天来学校好还是在家里好呀？ 来学校， 因为上学好玩啊，教我们知识呀。 和小学的情况不同，中学停课，学生基本都会在家学习。北京8中初中部没有了往日的喧闹，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显得有些冷清，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走廊尽头灯火通明的教师办公室。所有的老师都在学校通过网络指导学生学习。8中初一四班班主任刘慧敏说， 主要是以公众号和班级的微信群，各科的科任老师要提前把作业还有学习内容在群里跟孩子们讲清楚， 如果孩子们有问题的话， 随时在微信里沟通，电话都可以，我们是24小时开机的。 市教委主任谢连平表示，这是本市第一次启动红色预警，教委和学校都要不断完善应急响应措施。 这次应对雾霾天气呢，网络教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会进一步的研究如何充分利用网络这种现代化的手段，使学生不在教室也能够呢掌握很多的知识，为今后假如再有这样的情况能够做得更顺畅。 受空气重污染影响，本市部分医疗机构出现呼吸系统疾病增多的情况。市卫计委昨天启动空气重污染卫生应急预案，重点关注呼吸道疾病，并首次开通12320雾霾专线。今天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喘气有点 憋气。 记者在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诊室里看到，年轻人、老人接连不断。朝阳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副主任医师张红告诉记者，受雾霾影响，病人明显增多。 去雾霾天气来，就好一些病人就是咳嗽的严重的多了，哮喘发作了，因为雾霾这种对我们的气管有刺激，鼻子、咽部。 针对网络上热传的吸入雾霾6天变黑肺的报道，张红表示， 吸入的有害物质会使咱们的肺变成那个样子，因为它沉淀在肺里了嘛。但是说6天就变黑了，这个可能性不大。这个雾霾它实际上是可吸附颗粒物，因为它进入肺泡以后啊，它有一部分啊就会入血，那它就会造成全身系统的一些损害，比如说你的重金属啊可能致癌， 此外，记者从北京积水潭等医院了解到，一方面医院将做好呼吸道患者增加的准备，安排了相关医护人员的备勤，另一方面将做好医院的防尘降噪工作。市卫计委启动了空气中污染卫生应急预案，应急办副主任曹玉表示， 要求全市421家机构重点关注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监测结果，12099加强值班力量，开通12320雾霾专线。 12320热线中心主任段长霞告诉记者，首次开通的雾霾专线已经陆续接到市民来电， 增加了坐席，进行了强化的知识的培训。截止到5:30，雾霾的相关咨询呢是27件，主要是咨询雾霾天对我们有什么危害呀，然后也告诉老百姓注意什么。 根据重污染红色预警的要求，昨天起全市所有建设工地都停止了室外作业，市住建委和各项目工地也都采取多种高科技手段防止工地扬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蔡慧云桥附近的丽泽金融商务区工建项目施工现场，水电工长吴鹏程成了现场最忙碌的人，他手里拿着好几个遥控器，指挥着现场的5个高压水枪和喷雾车给基坑洒水降尘， 全程遥控调节它的距离、它的方向，原先预定的是5次，这两天几乎达到7次至8次左右，我们那个车就是一直在工地24小时待命。 吴鹏程说，这些水都是来自消防管道里二次利用的中水，高压水枪的位置都是经过计算的，比一般用水管的方式效果要好得多。 水管的水压它最多能在3米，但是我们这个水炮360度的幅度，射程是50米，几乎能够把工地的扬尘全部覆盖了。 红色预警发布后，这个工地已经全面停工，但中建二局这个项目的安全总监于洋在工地巡视的时间更长了，主要还是检查扇盖用的防护网， 看有哪个地方有漏洞，我们再进行补充一下。我们在原有粘网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一层防尘网，现在不是一层，是多层。 目前市区两级住建委已经组织了近100支检查组对工地停工和降尘情况进行巡视。市住建委施工安全管理处处长魏吉祥说，各工地的视频监控系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原来我们的监督执法呢，主要依靠的是现场的监督检查，现在呢我们可以增加非现场的执法检查，对整个施工现场的扬尘治理进行一个全方位的24小时的监控。 按照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要求，全市工业系统2100家企业采取停产限产措施。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派出多个督查组检查企业停产限产落实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12月8号，记者随市经信委督查组之一到怀柔区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一厂检查停产情况。一厂3个车间之一的总装装配车间2条生产线都停止运转，原本有上千工作人员的生产车间也空空荡荡，生产线上重型卡车蓝色红色的外壳停在那里。福田戴姆勒汽车2个制造厂每天生产400多辆汽车，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全都执行停产措施。汽车企业主要的污染来源于汽车尾气、喷涂的漆产生的污染和焊接产生的烟气，污染物包含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市经信委节能环保处处长齐元海介绍，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之后，全市工业系统2100家企业停产限产，原来限产的部分企业也升级为停产。经信委派出17个督查组，市属102家企业都要检查监督到位，区属和乡镇企业采取抽查方式，并且组织当地工业主管部门检查，在检查中只有少数企业没有执行规定，比如有燃煤等现象。督查组也将这样的情况跟执法部门沟通，要求督促违规企业整改并处罚，加大工业系统节能减排力度，确保停产限产措施落实到位，为空气质量减压。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后，市城管执法局第一时间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应急预案。昨天共检查工地895个，立案6起，罚款40000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7号的时候，这个混凝土都不进行浇筑了。8号 在外交学院地下车库工地现场，施工方北京铸总集团项目负责人吴国辉介绍，红色预警启动后，工地已全面停工。 现场呢就得属于停工状态，每4小时洒一次水。 所有的这个室外的这种施工作业 都不允许了，对，只能是清理一些现场。 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耿硕检查后表示，该项目落实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到位。那么从橙色预警升级到红色预警，城管部门应采取哪些措施呢？耿硕说， 各级的城管执法机关全部的执法力量都要投入到一线，加大对于施工扬尘、土方运输、露天烧烤以及露天焚烧等违法行为的这种查处。露天烧烤呢，从原来的全市划定若干个禁烧区，变成了全市所有区域全部禁止露天烧烤。 随后，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又来到位于车公庄大街的物理所科研楼项目工地，同样这里已全面停工。施工方北京建筑技术集团项目负责人李成林回答执法检查时说：“ 这次响应预警，应该白天要留这个专人看护。 工人虽然是停工了，但是我们现场的管理人员全部正常上班。” 城管部门表示，对于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企业和个人，将从严从重，依法予以处罚。市城管执法局指挥中心主任郭勇说：“ 一线接到群众举报以后，就是城区一刻钟以内要到现场，两个小时跟我指挥中心回复。同时，我们市局督察执法两个总队啊，这几天都要派出20个检查组，重点检查区县城管空气重污染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他们执法作为的情况。发现问题，现场督办整改。” 另据了解，本市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公共交通日均增加200万左右人次客流。昨天早晚高峰期间，地铁客流有所增长，北京地铁共加开临客107列，公交集团在各条重点线路增配840部机动车，日均增加15000车次，保障市民绿色出行。 由北京友谊医院19位专家组成的医疗队目前正在帮助几内亚抗击埃博拉，他们不仅给当地带去了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还阻止了埃博拉病毒向国际输入的风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北京友谊医院19位医疗专家已经是第24批援助几内亚的医疗队。记者拨通了正在几内亚的北京援非医疗队队长、友谊医院副院长王振长的视频电话。 这是整个医疗队的驻地，20层楼，远处蓝房子就是医院。 视频里，几内亚晴空万里，异常平静。而回想起一年前，友谊医院19名医务人员刚刚来到几内亚的时候，正是埃博拉肆虐、危机四伏的时候。 两种反差，我刚到几内亚，一种呢是几内亚人的不在意，这个老百姓的防护意识几乎没有；另一方面呢，中资机构人人自危。我们到了，对这个华人华侨就是一种安慰。 为了疏解队员们长期驻外的思念和压力，友谊医院执行院长辛友清在2015年过年时，还专门带了心理专家赶往几内亚，跟同事们一起过年。说起下飞机见面的场景，辛友清记忆犹新。 不论是男子汉还是我们的大姐们，流露出那种坚强和乐观，但是内心呢，就离开亲人，然后在那艰苦的地方，还面着埃博拉的，满脸含着泪花那种笑。 还有一个月，第24批援非任务即将结束。队长王振长虽然开心，但仍然时刻保持着对疾病感染的警惕。他告诉记者，要完成最后一项任务才能放心回去。 准备给他们援助一个腹腔镜，我们在空运途中争取在我们走之前能够做几例，然后等下一批同仁预案的来了以后呢，就直接能用。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市发改委昨天就景区票价的整治工作再度下发通知，将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清理整顿，严格控制景区新出台上调票价方案，并降低不合理和虚高的票价。此外还明确，今后景区的门票价格政策的执行情况将作为质量等级评定的一大考核指标，不合格者可能将被降级或者取消等级。 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交易上线启动仪式昨天在京举行，上线后的交易中心将集各类文化资产交易和权益流转服务于一体，打造全国文化要素市场和文化金融创新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由市园林绿化局、市财政局、北京市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北京市果树产业发展基金近日设立，预计明年正式运行。这是本市农林领域第一个由政府发起的产业发展基金，是投融资模式的一次创新。 中消协昨天发布双11网购商品价格报告，结果显示价格虚高、虚假折扣等问题最为突出。针对这一情况，中消协相关负责人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对电商平台价格行为加强监管，建立电商平台价格追踪监测机制，严厉查处电商平台虚价、虚标原价、虚假折扣等价格违法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电商平台市场价格秩序。 距离元旦和春节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不少市民早已经开始着手预订老字号餐位。记者走访了多家老字号名店，发现元旦的包间已经订出了70%多，年三十的包间预订率达到了80%左右。 2016锦绣江山全国旅游年票北京版昨天开始发行，年票中涉及的852家景区包括北京十三陵、天津少帅府等，票面总值3万多元。据了解，全国旅游年票每张售价是98元，有效期到2016年12月31号，市民可以通过玉渊潭、北海等30家市区公园购买。 北京市剧院服务平台昨天公布了首批演出剧目，从现在起到2016年春节前，这个平台将推出25台剧目、50场演出。首批入围的剧目包括河北梆子《北国佳人》、评剧《杨三姐告状》、话剧《北京法源寺》等。 好，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6级，严重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艳，播音员加持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摄氏度。今天白天雾转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1-2级，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95%。 12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1.6升车型，享零购置税优惠；全新 K5 享36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车型购置税及贷款信息，敬请询经销商。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屋及乌。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寻找身边的空气污染源，七旬老人为躲污染屡次搬家，隐藏污染源冬季现身；石景山燃气爆燃事件后续，部分损失将由公众责任险赔付。下面是详细报道。12月8号，北京迎来首个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举全市之力防控雾霾的同时，不少市民也加入了查找身边污染源的行动当中。家住昌平区东小口镇的李先生就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所在小区北边的一个市场内有个隐蔽的小锅炉，烧煤排放的气味经常把他半夜里呛醒。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在李先生所住小区的北侧，有一个名为兴旺地的市场，里面一个燃煤的锅炉为市场内的商户供暖，有时排出的气体有非常浓烈的气味。李先生1年前就曾向环保部门举报过。 2014年11月28号，半夜把我给呛醒了。我就给市环保局电子邮箱发了一封信。过两天，一个姓高的给我来电话，我们去调查了。他这锅炉确实应该改成燃气锅炉了。说这样吧，明年肯定他得改。今年怎么样？还是没改啊。 8号早上，记者与李先生来到了市场的门口，了解情况的时候，被门口蹲守的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了。 怎么了？能看出来我是媒体的？ 是不是你们老举报我们那个？我们那合同审测什么东西都已经递上去了，你那个我们什么都合格的，你老举报我们，这也不合适啊。 记者跟随这位姓高的经理一起来到了市场内的锅炉房，门口堆着大块的燃煤，不过这次烟囱倒是没有气体排出。面对市民的举报，高经理也表示，市场会在此基础上尽快进行煤改气。 煤改气的东西我们早就已经递上申请去了，一直在等着。现在的计划是说16年，肯定必须得把这个锅炉给它搞定了。 记者也联系了昌平区东小口镇环境监察队的一位姓崔的工作人员，他曾经处理过李先生的举报。 我们现在正在处理他这个，还没有做检测呢。那个 工作人员说他们这个检测合格了已经。 他说的合格不能代表我们说合格，你那不能听他的，必须我们做检测。 根据北京市2013到2017年加快压减燃煤和清洁能源建设工作方案，城六区在2015年底将全面取消燃煤锅炉房。而昌平区的相关时间节点为， 我们的时间点是16年底，17年的供暖。 B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身边的一个小小污染源也是造成今天这样严重雾霾的因素。市民除了向相关的政府部门举报外，也可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我们的记者会为您追问答疑。 昨天的新闻热线报道了石景山区永乐西小区35号楼一单元一楼的一个住户家中燃气发生爆燃，三人受轻伤一事。昨天上午，石景山区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石景山为区内百姓上了公众责任险，此次事故中的部分损失将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目前保险公司已经介入，相关的调查取证和理赔工作将陆续展开。那么公众责任险是什么？它又是如何进行保障的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公众责任险以被保险人的公众责任为承保对象，是责任保险中独立的、适用范围最为广泛的保险类别。对于公众责任险在此次事件中发生的作用，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系徐徐教授解释说， 政府在这方面它承担一定的责任，然后他通过保险的形式将这部分责任风险就转嫁给保险公司了，就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赔偿。 石景山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今年九月曾对媒体表示，发生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救助资金以前主要来源于区财政，如今通过政府购买保险服务的方式，使原本由政府承担的赔偿责任和社会救助责任通过商业保险的方式来承担，受害或者受灾的百姓将可以获得更多的赔付。徐教授认为，公众责任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总体看来，目前公众责任险的市场份额并不高。 其实非常重要，既然叫公众场合嘛，那人群会相对密集，或者说涉及的面会比较广，那这个时候政府或相应的这种责任方，他会面临巨额的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像这时候如果完全由这种责任方自行承担，这个那他可能会面临说这我承担不起。那如果我通过商业保险的形式转嫁给保险公司，这就是通过这种风险转嫁机制来转嫁，也更好的实现了对第三方这种人身或者在财产方面的一些保护嘛。 据了解，此次燃气爆燃事件中的公众责任险就属于石景山区公共管理综合保险之一。石景山区推出的公共管理综合保险中，凡是归石景山区党政机关和公办事业单位所有、使用或具有管理义务的建筑场所、设备设施内，或是由上述单位组织的非商业性活动中，由于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社会安全事件等意外突发事件造成损失的，应由区政府及所属部门承担的赔偿责任和社会救助责任，均可申请公共管理综合保险赔付，通过商业保险的方式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想了解更多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 1.1， 道路是畅通。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农行推出一商管家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及商品在线销售、订单多渠道支付、供应链商城运营、财务管理为一体，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电子商务金融综合服务。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老婆，车抛锚了，修车花了8000多，真贵呀、 啊！怎么没去爱马舍呢？他家的修车保一次付费送保养、原厂配件，还包修。关注微信爱马舍，电话4006077517。 好嘞，以后修车就去爱马舍。 惊喜连连，惊喜连连！即日起，签约交行借记卡、信用卡关联自动还款，当月还款100元以上返零头，累计月份越多，返刷卡金倍数越高，最高可返249元刷卡金。详询95559。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